锵锵三人行，哎，我发现文道这个很少关心这方面问题。刚才居然见着又廷也面带忧伤的问道，婚后怎么样？ 对，没错，真的是面带忧伤，因为我看他怎么瘦了，好像 对，我最近瘦，身体没有很好。 结了婚之后搞瘦了，这说明什么情况呢？ 对， 很正常嘛。她老公是铁人三项， 哎，然后搞的。 我们最近要洪荒之力，是不 是？铁人三项有没有也看爱看奥运吗？ 当然看啊， 他好运动， 好运动 是吧？ 我们每天24小时开着。 哦，所以瘦了累了是吧？ 对对对， 他是24小时开着，不是24小时运动。 对对对。 但是又挺清秀，我觉得是变得清。他说瘦，我说清秀。 谢谢谢谢。 他真会说话， 真会说话。 为什么呢？而且穿的衣服的颜色，他过去总是， 没错， 现在还是清凉，但是变成修女的颜色。为什么？ 就那天太清凉，所以保守一点的感觉，就是一个反差嘛。哎， 结婚有2-3个月了吧？ 2-3个月了。 哎，给我们赶快报告一下这个。 赶快结啊！ 不是分享一下，就是感觉怎么样？是后悔了？ 没有， 还是有点这个有点降温了？ 没有，没有， 进入平淡。 很好，很好。还是就是蜜月期的感觉， 跟恋爱的时候是一样的。 对对对，可我觉得每个男生不一样，但我觉得我们家那个铁人应该是要结婚的那个，就早知道应该让赶快结 婚。他很幸福，觉得。 我觉得他稳定很多，你可以看出一个男生就是稳重很多，然后比较喜欢回家。 哦。 就现在你6日想叫他出去一个酒吧玩，就哎你就去玩啊这样子。 那只能说明是你的淫威了。 没有， 你是怎么样？你是什么语调？你就出去玩吗？是这样子吗？ 都很 fun， 就是跟你朋友见见面啊，嗯 ，lazy 懒了。 但是你觉得你能够那个把控住他吗？能掌控他吗？ 男人不能掌控，你越想掌控他，就是叛逆的小孩。所以绝对不行，哦，你觉得？所以 结婚刚结婚没多久就有这样的心得啊， 所以不可以，尤其这种美国男，小男生，绝对不行。 美国小男生是不是就是 你一定要让他自 主，很阳光健康，但是也简单单纯那样的？ 但是没有，但是他很有自主嘛，什么都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你绝对不可以让他觉得就是我因为这个家事你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不行。所以我以前刚开始我们会吵架什么，你现在应该要洗碗，你这时候应该要洗衣服，对不对？就是很像中国妈妈这样，就有一个 schedule 这样。然后后来我发觉这样他就很叛逆，然后他很不舒服， 就不应该这样。 对，然后后来我就发觉说不对，你就不要这样做，你只跟他讲说如果你这么做我很开心，但如果你不做我自个儿来，但你做2次他会有感觉的。 Okay。 但是最终还是洗碗洗衣服的事儿还是他干， 还是他干，但他会照他的时间做。例如说他今天铁人三项，他早上4-5点要起床，他运动完全身满身大汗了以后，他自己就会乖乖的，对，他因为他要洗他运动的衣服，他就顺便把我们的衣服也就一起洗了，所以他就会有他的 schedule。 那就发觉哦，那就不一定要照我的，就只要他有做这样就好。然后做完一定要给他一个大大的奖赏。 什么奖赏？ You are my angel， 就是你太棒了。然后就各式各样的短信，然后各式各样的开心，这样子就是你真的帮我一个忙。 嘴上说说呀， 哎， 你以为什么？你以为什么呢？ 很多人 嘴上说说，就人家就很高兴了。 当然，那你当然还是要做点其他。 不是，那你干什么的？除了赞扬之外， 我要做饭呢。我要回家做饭啊，对不对？ 哦，你做饭，他洗碗， 然后我把家弄得干干净净啊。他只负责洗碗跟偶尔的洗衣。 这点我相信，就台湾女性，她骨子里还是有贤妻良母的根子，是吧？ 是吗？ 是吗？ 现在不这样了吗？ 好像不这样了。 当然这样，真的吗？我妈有叮咛我了。 okay， 好像不是这样子。 还是应该要煮煮饭。 我好奇，她如果每天早上4-5点起床，你也是这样吗？ 我以前会，就刚开始约会要会，后来我真的没有办法，因为我要上班嘛， 啊， 所以我现在就变成是5-6点，就是他的尾声的时候，起码要跟他见个面，然后他去上班了以后，我可能还有时间，我就再回去睡一下。如果没有，差不多起床我就起床。所以我的作息时间也变得很早，我现在10点到11点就要上床睡觉。 你知道现在像我的这个朋友圈里，我认为很健康很正能量，就大家要比，是比过去讲男，就好像这个大男人哈，现在大家比就是谁对女朋友好。 哦，真的， 哎，真的。 主要因为就说我这个圈里他很多就在那个他大岁数的，他找小妹妹，你知道吗？他能比的，他比不过铁人三项， 基本上是在比当爸爸。 那天我听我一个好朋友说， 怎么养女人， 哎，在向他学习，就说你还别说，就大叔找一个小妹妹，大叔好啊，大叔每天早上4:30就起床， 干嘛？ 也是因为人老了就较少，4:30起来啊，就是给小女友做早餐。我那天听到， 真的假的？哎呦， 就做早餐做到什么程度？ 这个西红柿啊要剥了皮儿，然后那个鸡蛋你知道吗，打的就是它是放在一个托上， 对， 要等这个小女友起床啊，把这个蛋壳不得敲掉吗？ 对， 只敲掉上面一半，下面一半还有，这样端在床前，这家伙白发苍苍的大叔小妹妹醒过来这样我觉得很健康对吧，我们就是这个 说来来来，你们努力， 我们是我们都天了， 我们都表示要下台学习。大叔说活不了几年。哎，咱们还是讲点正事儿啊，讲点正事儿。这个讲点正事儿呢，就最近呢，这个跨的有点远啊。我跟你说，7月28号，这又挺喜欢谈这个话题， 对， 因为它跟打的有缘哦，你知道吗？ 然后而且铁人。Uber 在美国刚创立的时候，铁人的那个 什么，你老公在哪儿都在 都叫铁人。他之前做律师，在美国做，他帮 Uber 创立他们公司的刚开始， 哦哦、 所以刚开始我还不懂什么是 Uber 的时候，哦、其实到中国已经很尾声，也不是尾声，应该是说 Uber 已经算是已经到高峰才进入中国。但他在刚刚创立的时候，我还不懂这个概念，是我老公告诉我，因为他说他是他们帮他们创立的其中一个事务所。 这个 Uber 挺会选人才哈， 对 对， 一头找铁人， 因为那时候他们在旧金山的一个， 另外还找的一个是在中国拓展的这个掌门人呢、啊，是柳传志的侄女， 他也是在美国当律师的时候跟 Uber 签了线， 也跟铁人有过一段， 所以我不知道铁人认不认识他，但我相信 Uber 创立的时候可能很多律师事务所有帮忙是肯定的。 不过好像原来他创办人也是做律师的嘛， 是 对吧，那个 Lenovsky 他也是律师嘛、 而且呢你知道就说这个柳传志的女儿叫柳青嘛，柳青是滴滴的总裁，所以他们的跟这个侄女 就 过去打仗的这时候啊，据说柳传志他妈啊，不是，就是他的妈柳传志的夫人，并不高兴，就不太愿意，就说这种堂姐妹，又是这样一个一边是优步，一边是这个滴滴，你知道吗？所以呢，我就是说啊，现在这两家啊关系发生重大改变。咱先说这背景，7月28号，国务院公布了对网络约车业务的管理办法，明确将其定性为叫预付出租客运，就先预付出租客运。这意味着Uber 和滴滴出行司机将在中国取得合法营运资格。而另一件大新闻就是，哎，滴滴并购了优步中国， 而且这两件事就相隔几天。所以为什么大家议论，就是说好像是这边才宣布你们合法，那边就滴滴就能够诟病优步，可见呢很多人的推理就变成是，那就是因为你已经知道了滴滴要买下优步，所以你就让它合法了。 哎，你可以看看相关的这个资料啊，这个有这个一些表格，就是说烧钱呢、 当然 这两家这几年烧钱呢，完全烧几十亿几十亿的这么烧钱，对吧？据说呀，我不知道，我听那个幕后消息啊，实际上也并不一定是这两家愿意就是被收购，而是因为他们背后共同的投资人，因为这几家投资人又投很大一笔钱投给滴滴，又投很大的钱投给优步，就眼看着他们补贴啊就这么烧钱呢、烧钱烧的也心疼啊，因为不赚钱啊，所以就是据说跟他们背后的金主有关系，也是他们背后的投资金，所以说他们说是资本的这个指令，就是说啊，我们得盈利，我们不能老这么拼。 也有人说这个法出来之后其实对两家也没有特别的好处，虽然是合法了，但也有很太多的规矩出现了，而且现在等于是正式的法律有规矩， 有规管 了，有规管了，所以对他们两个来说，如果我在这个规管的高标准之下我还要再互相竞争，那真的是比烧钱更可怕，太难，所以干脆合并。 而且先啊，你讲， 而且合并其实双方都赚了，有很大好处，你比如说你原来是股东，你原来是投资者，投了一笔钱进去，你就像你刚才讲，看他一直烧，我觉得那个时候那个投资也没错，基本上大家我觉得都赢，双方后面的投资者也都赢，因为你想想看，你到烧到最后，滴滴这边好像表面上是个赢家，因为他买下了人家了， 对， 但是优步也没输，因为优步透过这一次卖出他的这个股权，他换回来的那些利益已经完全都已经赚回去了嘛，那些投资者， 就是现在我觉得也可以有个流行词儿叫求收购，对吧，被收购之前就只管付出， 是 就是 没错， 烧钱，你看刚才咱们跟义军也讲，他做传媒，你说现在我发现做生意的方式很多人都是在干这个，就是我在付出， 等着卖， 我在付出，我这个吐血大甩卖， 但是是为了赢得市场占有率，然后呢就像个小姐似的等着给别人看上自己，一看上自己你并购我的钱，比如说优步烧了20亿美元，但是可能这个它就是70亿美元，就把以前你所有的付出 全赚 了，你就赚了。而且还有一个文道你可以看看，有人分析就说这也反映出啊外国国外的这些大企业啊，你看 Google 啊什么 Facebook 或者这些到中国来，哎，都走得不太 大鱼而归。 我觉得那是中国的法律，因为就是说你进到中国你现在不可以以纯外资的身份进来，所以你一定要找一个中国的这个投资者或是甚至中国的一个公司来帮你营运，所以你在这个运用的政策上面你没有办法完全自主了，你开始要听中国这个公司的意见，因为毕竟没有它你是完全不可能进入一脚都踏不进的市场，所以久了以后你就变成必须依赖中国的这个营运者的话，因为他才是老板，所以就是说你只能听他的，然后他帮你去跑中国的政策，或他告诉你我觉得中国人应该怎么玩，可是你是不是可以坚持你原本这个外国公司本来的这个营运政策，我觉得到最后都会投降的。 对， 因为你这个是你到最后就要去就市场，而且你如果跟他吵架的时候，其实你要你硬件商所你一定输的嘛，因为你要妥协市场。 所以中国呢很奇特，就现在出现两个情况，第一先讲大背景，就外资在中国，就像刚才又挺讲这样。 好，你先让我去一下广告你再讲大背景。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大背景， 大背景就是外资在中国做生意现在是越来越难，这是大家都晓得，所以很多不是外资开始要撤，尤其是日本或者一些美国公司。你比如说就是这两天吧，江苏省才出了一个信给在江苏的外资企业，要求他们呢，就但是不是一个法律文件，不是法令，就提一封提醒的信，善意的提醒大家这些外资要留下合理利润在中国。 这是怎么理解呢？ 就说你在中国做投资，你不能够老想着挣了钱就带走就跑 啊！ 你这个钱呢，你得留下合理利润，但是他就没有定义清楚什么叫合理利润，这个合理利润到底是20%多呢？该怎么留呢？他也没讲。 那优步这种贴钱烧了这么些年，它算合理？ 优步是例外，其实大部分互联网企业是另一种模式啊，就外资企业现在今天要考虑就是说在中国做买卖，就两种情况，要不就是迅速遇上一个本地的类跟自己干的差不多的公司，然后你还搞不过他，然后最后你干脆就把自己卖给他算了。 嗯。 第二种呢，就是你要留合理利润，那你还搞不搞？还是该就算了，就走吧，我们不玩了。这有几种想法，但是我觉得互联网更奇特，因为其实优步、滴滴从某个角度讲，我们不要忘它其实是互联网企业。 对。 它当然是互联网企业。 对。 互联网呢，今天全世界的互联网其实有两个互联网，一个是世界其他地方的互联网，一个是中国的互联网。所以所有的企业，互联网企业也是有两种互联网企业，一个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互联网企业，一个是中国的互联网企业。那所有世界上其他地方互联网企业，不管你是个航空母舰，不管你多厉害，你来到中国之后你都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那 Google 啊 Facebook 那些不管啊， Facebook 也很有意思，看那个祖克伯格这几年不是打这个女婿公司，不是频繁来往中国吗？对不对？对吧？然后大家都在看他这招管不管用，到目前为止也只是指纹楼梯响，看起来不太管用。那优步我觉得更厉害，优步那个老板来了中国多少趟了？ 说是一年半之内来了恨不能8次。 对啊， 啊、 嗯，然后呢？而且他其实也很会搞。您比如说，他后面找到百度投资， 对， 是不是？就他已经很有心要做一个本土化，真的要建基在本土。可是我觉得在最关键的一点上，他一定会输的。那点输什么呢？就他这种轿车技术，又听老公搞这个，他就更了解。就他这个轿车技术是怎么回事？你其实需要掌握很丰富的数据。 对了， 那个数据太敏感了。 对了， 你比如说你北京什么时间堵车，你要预判什么时间那边路况会怎么样， 对， 这整个联合实际地图的 GPS 的交通流量，你如果一个纯外资企业，或者哪怕你有百度资本在后面，但其实还是个外资控制的公司，你在中国做这个，我们能让他做吗？不能。 对，你说的这个就是这个柳青他接受什么财新网采访就讲这个问题，就是说咱们以为这就是个轿车嘛，在轿车软件嘛，其实呢他们这个野心大得很，说 把它理解成为这个轿车软件是太小了，它将来真正能够做到的甚至是环保，甚至是更合理的城市交通利用率，更合理的车辆，比如说每一次你轿车的行为都会进入大数据， 对， 哎，你想它记录它所有的记录，记录它最后形成一个大数据，它会形成中国每一个城市，这个什么高峰期，多少人叫车去什么地方，它可以做到更合理的分配。但是如此一个大数据，这个你看，哎，包括你们台湾媒体都讲，就是说，除此这个在中国的外资企业现在都很想把自己定义为本土企业。他说，但是啊，中国政府对外资网络企业的戒心本来就很高，从什么eBay、谷歌、雅虎到脸书，至今没有一家外资网络企业在中国市场取得成功，或者根本就不得其门而入。何况像优步这样的平台，手中握有越来越多关于城市交通运输的大数据资讯。 对。所以我觉得 Uber 中国在中国的这个，我不觉得它是 Uber， 就是它整一个定义其实跟 Uber 当当创立起来的已经不一样了。 完全不 一样。就是说我们现在叫做什么网约车，其实 Uber 在旧金山刚开始的时候它并不是这个意思。 没错。 因为在国外有搭顺风车的一个 习惯、 大家不会觉得搭顺风车是危险的。以前这种没有网络平台，它只是搭了一个平台让你搭顺风车而且付钱。而且它是根据你的流量来多给钱，它认为是市场来决定我的价格嘛。像现在在香港其实还是维持这样，所以我朋友常常在这个今天早上说我打了2.3倍的 Uber 去上班。 对， 这个是和市场来决定，可是根据我们现在的法律，它已经跟认为网约车的价格不可以随便拟定，他认为你最高只能到一个地方，不然他认为你这个可能破坏市场规矩等等，所以他已经跟 Uber 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 Uber 中国是个崭新的中国 Uber， 他不是，他绝对不是本来的 Uber。 没错，就原来他们就说啊，这下一并购啊，有可能啊，司机的福利也少了，目前价格好像还没有变化，但是有可能价格会上升，因为他不再拼着烧钱了嘛， 他 已经一家独大了。所以现在人们担心的是反垄断，就是你现在中国，好像他现在这么一弄，他90%几都是他了。 是， 而且呢，就是为什么这国务院出台这个管理啊？你刚才讲的对，最早在美国本来是拼车呀或者什么的，现在看来呢，就是说，哎，比如说你有醉酒驾驶记录的，有什么什么什么记录的，你还是要有资格的。而且呢，这种滴滴啊，这种优步啊，在中国不是没有出事儿，就说这个司机是个什么人，尤其是女孩儿，你也要当心。广州不是已经给监了一个吗？是吗？ 啊，真的。 性骚扰也有。 这个曾经我们谈过一个话题，这个女人喝酒说穿的比较暴露，当然就是说我可以骚你不能扰，但是你凌晨3点，你一个女孩儿醉着就打了一个这个车，最后那你说你有所遭遇，你不应该，当然应该惩罚别人。但是最近的事儿是这样，你看看这个照片，这个司机啊，他是直播平台上，他不但是这个滴滴平台，他还是直播平台的主播。这小胖司机原来他就这种恶劣的行为啊，他在机场附近守候，你看下边他这个空姐儿下了班坐他的车，结果呢他偷偷的把他的这个手机摄像头啊给遮着，然后撩拨这个空姐，问问空姐的，有时候问点感情啊，问点什么呀，他就在直播。你看这些弹幕嘛，这些弹幕最后被空姐知道了，这个投诉上去，现在这小胖司机啊已经被禁了，已经被禁了啊。你看，你想他同时在直播呀，你坐他的车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习惯，对不对？就是说我到内地，为什么大家都习惯坐副驾驶座？我 觉得不是 副驾驶座 特别危险，空姐本来要坐在后边， 应该你坐后边、啊。 不是他，但是他跟那个空姐说，他好像找了个什么理由，比如说那儿那个 座位 坐坏了还是什么，非要让空姐坐副驾驶。 我绝对不坐副驾驶。 我也是，就是、但很多人是习惯坐副驾驶。 是，我看内地很多人 这以前是因为有安全问题，有人觉得。 就是你说现在这个直播呀，我也挺烦的。你烦不烦？哎，又婷那次搞了个直播，我看了一下，还挺漂亮的啊。 但是就像你说的，我觉得还挺有流量的问题了。还有就是说，我觉得你有点被绑死，就是好像现在不做这个，你不跟上这个时代的潮流。但是呢，它直播不是你现在说我现在随时开就会有人的，你为了那个流量，你得预告啊，6点，那我那6点我就很紧张，得赶紧赶到那个定点，然后确定我的网络没问题。就我不是舒服的， 但是我就跟你说吧，就是说。 我现在觉得有一个痛点是什么啊？就是你看中国永远是来不及的问题，就是说这么先进的一个科学技术，但是赶上了咱们还是个前现代，就说这个很多国民呢，他这个修养啊，他还不是现代化的文明人，他还是个土鳖或者说村里的那种，你知道吗？但是他又掌握了这个东西，你知道我自己其实我就觉得好讨厌，因为你比如说啊，好像比如英国人，他有这个尊重个人隐私的修养和传统，那么他掌握这个工具，对吧？不，他也会发生暴露个人隐私的事件，但是毕竟。我在身边，我有时候就觉得可以提醒一下，有些小女孩非常讨厌，当然有些男人也很讨厌，就是说你在直播对吧，我们在吃饭，我们在旁边，你问过我吗？你知道我已经碰见好几个了，你看小女孩长得挺漂亮，我也不好意思跟她说，哎，我在旁边，我们同桌吃饭，谁让你把我直播出去了？那我们家人知道我撒的谎，不是？你太讨厌了，你知道吗？就是 我遇过太多了。 对呀、啊，你，我就觉得中国人怎么有这么一部分人，就这个蠢，就不把别人当回这个，哎呀，我 没有， 我说一个好的，我说一个好的例子，你比如说，我有一次发现啊，这人与人为什么能交成好朋友啊？你这个心思啊，你需要非常的体贴和细密。你比如有一次，你说宁浩导演哈，哎，我就发现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几个朋友吃饭，当时呢，我身边也有个这个女同事，就好像又婷这样吧，对吧？我们当然没有什么关系，但我就觉得，你看他这个宁导演，他有这个敏感，他说，哎，我给你们照相，最后拿手机说咱们合个影吧，最后合完影，我一看，他就非常清晰的把这个女孩隔在。我的身外，你知道吗？就不用心照不宣，你就会知道这是个靠谱的人，人家心里明细，你知道吗？ 这种哥们能够一起去夜总会， 说好像中国人就是说你没有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直播你先走，锵锵三人行广告直播间了，你要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哎，文道说说， 没有，我觉得这很正常，比如说。像你刚才说那个直播小哥， 对， 还开车， 对， 我觉得中国就是会发生这种事儿嘛，你不觉得？ 对， 太正常了。就你刚刚说那种经历，我遇的太多。比如说我前阵子去瑞士，跟家里的人一起去旅行，那就你就路边，比如说吃着饭，就我不晓得被拍过多少回了。那些人都是直接的，就招呼也没打，你不要跟我打个招呼，那没什么嘛，对不对？就直接走到说，就这么近， 对啊， 真的， 就到看。这样的喝酒走都就是这样，你还在吃的饭， 天啊，对，我觉得就是 你基本上是景点的一部分，是公众，是公务的一部分，它就跟拍棵树啊、拍个垃圾桶没分别。 就是我有时候想哈，就是比如说有些人见到明星，哎，我就总觉得，你想不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更让我们敬佩的人，对吧？有时候我觉得大家老把就说什么我是屌丝干嘛？人家孔子都说了，有教无类，是吧？人人都可以成为君子，你为什么非要选择成为一个烂人呢？对吗？你比如说，我从某种心理上理解，你见到一个你心仪的明星，对吧？不管他在干什么，你上去给人照相或者也不打招呼，我能理解，对吧？你喜欢他，这个我能理解。但是呢，如果你会有这个想法，哎呦，人家在吃饭。或者人家在跟什么人在一起，也许人家现在不想被我打扰，那么你这样的粉丝，我会尊你为神，你知道吗？就是 你就永远不认识他，他就会觉得他与其粗鲁的那一秒钟，反正你下一秒钟也不会再跟，这辈子也不会跟大家见面，可是他那一秒钟对他来说，我就有窦文涛的照片嘞， 那怎么样？ 就是就他是粉丝的话， 那窦文涛照片能挣钱？我刚发现他在签名嘛， 啊、 就凤凰出的那些照片，他签名签一个3块钱。 那不会， 你签有钱啊，我签没有钱， 不是我有钱，大家喜欢谁不喜欢谁，这我都能理解，我是真觉得中国这个国家包括今天互联网，哎，没不懂得尊重个人隐私啊，我就跟你说，尊重个人隐私是一种修养，如果你懂得尊重个人隐私，你的人生我跟你说会有好的朋友，真的，你会让人尊敬，你的事业会更成功，我跟你说这些，我身边很多朋友是这个老板啊，就是做生意非常成功的人，我就向他们学习。过去我向文人学习，今天我向商人学习。 对对对， 我就发现、啊、 有进步。 这个心细的，没有一个老板成功是偶然的， 嗯， 没有一个老板是真的大老粗，他是表面上你看着他跟，实际上为朋友想的那个之细密之周到，你知道吗？这样的人才是成功的人。你有这个情商，就是你眼里有别人。你会考虑到别人，而一个民族如果到今天还不懂得尊重个人隐私，我认为这个民族你永远没希望，真的。 他其实是不太懂得人跟人的界限， 对，他不懂这个界限。 所以为什么比如说你觉得排队的时候总是贴着你背，就是他对人跟人的界限的把握， 距离感 我们中国人到现在还不是把握得太好。